佩斯科夫说，法院的裁决对俄罗斯都是无效，做法令人愤怒，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法院的颁令，认为自俄乌冲突展开以来，远超过16000名儿童被非法转移到俄罗斯，需要追究俄罗斯的责任。美国国务院表示，俄罗斯显然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必须追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认为，追究普京责任的国际法律程序只是刚刚开始。天气方面，本港今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港内的能见度下降至5000米以下。同时，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同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兆康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咧已经完成复修啦，屯马线列车服务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喺路面方面咧，较早前啦，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礼顿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方向近住大濠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位置就喺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方向近住大濠湾，咁而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最主要挤塞咧就系东行咧去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开始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繁忙，龙尾就喺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咧就喺福亨村。咁另外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啦，慢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对出噶。咁另外牛头角道都有道路工程啦，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嘅慢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咁另外由于接近清明节，有些扫墓的地方都开始封路的。柴湾的连城道由现在至到下午3点，柴湾连城道以东的一段歌连神角道私家车是不准驶入。另外由现在到晚上7点，屯门的清新径和通往青松观和青松仙院的通道亦都是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的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我祝贺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陈贝儿，由今年4月1日起，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已向海关登记为 A 类注册人的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可以进行12万或以上的非现金交易，而 B 类注册人就可以做12万或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交易。公众可于网上查册，想知更多请浏览海关网页。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仲安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仲安，你现在听紧的是安哥同学会，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在这个时候呢，我每一次跟大家 say hello 的时候呢，我的心呢就是非常之愉快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位嘉宾来到安哥同学会的时候呢，他们呢有不同的成绩表呢跟我们分享。我今天这位朋友呢，其实呢我认识了他很久的了。好啦，我好大胆地披露在个倾偈嘅过程里面咧，你哋如果要知道我真实嘅年龄咧，听完呢个访问咧，大概你都猜到噶啦。嗱，佢唔单止靓女啦，佢有几样嘢好犀利嘅，佢个体育精神好犀利，佢求学精神系好犀利。最近佢喺电影上面嗰种哇正义嘅精神更加犀利。起立，早晨啊，韩玉霞妹妹 Wendy 、 啊、 你好嘛 ？Jackie 好开心今日可以上嚟同你倾偈。喂，我哋真系好耐冇见啦，你系我嘅启蒙老师嚟，知唔知啊？ 多谢你啊！我都话啦，我今日咧系好大嘅即系风险啊，请一位朋友上嚟咧，佢随时可以访问翻我噶。 哇！ 系啦，我哋点样认识你？仲记唔记得？ 梗系记得啦！你嗰阵时咧就做《妇女新知》嘅导演啊嘛，你带我哋出去拍嘢，咁啊拍好多嗰啲人物啊、嘉宾啊、访问，我哋仲好多交流，你又教我哋好多嘢噶嘛。 系啊，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嘅访问咧，好似系介绍一啲体育馆嘅嗰啲设施嘅，咁咧就话做咩好咧？咁梗系有人话，即系叫你啦吓，做泳衣游水咯。有啲咧就系打乒乓波，我话唔系，我好想去打羽毛球，我就同你去拍一个打羽毛球几个嗰啲 snap shot 嘅啫，即系讲你点即系点样嘅活力。充沛啊！哇，好犀利，乒呤白兰咁样咧，咁啊发球嗰个人梗系我啦，系嘛？你又接到喎，咁喺嗰一刹那咧，我就觉得咧有一位新星诞生，而事实上咧，你亦都系透过当时 TVB 搞嘅司仪，即系点讲啊？训练班系咪啊？ 哦，司仪训练班啊！嗰阵时我未曾毕业，就嚟考呢个大学毕业试最后一年。咁啊，见到阿何守信卖广告，咁啊蠢蠢欲动，于是咧就走去报名，系自己报名嘅嗰、那个。咁就佢哋收咗我就话：，我哋已经开班啦，你唔使翻学啦。我吓唔得，咁我考埋个试，然后就缺席咗头嗰个礼拜啦。但系啊，即刻就翻学。咁佢我未毕业，佢请咗我咯。 哇，系好开心啦！我记得当其时咧，好似有两位朋友同你一齐即系毕业嘅。阿黄明啊，有三位啊。嗱，我记得佢就有阿黄明旭啦， 黄焕君 系啦，另外仲有 阿 John 系啦。 系啦，系啊， 仲有仲有边位咧？ 计埋我就系四个咯。 系啦，咁样咧，我当其时所有嘅新嘅主持人咧，我哋同你哋好简单嘅会面，好快脆咧，就系要俾工作你哋做。我仲记得我头一次同你入厂嘅时候嗰个情况，你好准时。咁我喺化妆间有同你 say hello 嘅，咁你又唔系好惯化妆嘅，咁但系你又唔知道自己嘅样靓唔靓，又唔系好够胆问化妆师啊，或者系即系梳化服嗰啲同事，咁你就坐咗喺个化妆间度望住个镜，咁我咧就话好啊，靓啊，咁你就好开心。其实嗰一句说话咧，你可以话我系好客气，或者系好 鼓励 鼓励， 但我讲咗之后咧，原来对一个新人嚟讲咧，系就系非常之重要。咁你 就系有呢种魅力咯。 我觉得咧呢、這个魅呢、這个 带到我哋啦。 其实呢个唔系魅力咯，我觉得系应该要做嘅。你做导演也好，做一个领导也好咧，永远系鼓励你个同事或者你个 partner 嘅时候咧，嗰、那个力量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好啦，咁啊加入咗 TVB 做主持啦，开唔开心？ 开心，开心。不过咧，头一年咧就真系咧，学嘢多，挫折亦都有。咁啊，第一年就比较辛苦啲嘅，即系因为完全系从一个毕业生。未接觸過社會，亦都未接觸過工作，而去到一個環境咧，就係你乜嘢？我哋去 EYT 嗰度實習，嗰陣先慘。 哇！點樣咧？ 哇 ！EYT 日日都要有新嘢，咁啊一個禮拜就每一日都有唔同嘅組別去跟啦啲嘢，要諗嗰啲題材咧係多到咧，同埋每晚嘅節目咧係複雜同埋真係好多，咁所以當然帶住我哋嗰啲人咧，知道你係新嘅，就唔會話真係好逼你。咁但係自己都要諗，哇！即係見到佢哋咁樣做咧，覺得真係好本事，好本事。 嗱，呢個本事咧，我相信佢哋都做過新人啦。 嗯， 我相信佢哋都曾經俾人蝦過嘅。咁我問你啦，有冇人蝦過你咧？ 冇，冇人蝦我，冇人蝦我。 係咪你夠惡咧？ 冇，我 又唔係。定是你好自律咧？嗱，我覺得咧，作為一個新人嚟講咧。佢自律啦， 你尊重人，人尊重你啦。 佢好尊重人啦，同埋佢即系唔识嗰啲去即系问前辈咧。其实所有嘅前辈咧都系愿意俾机会同埋帮一啲新人嘅。咁、喺 EYT 里面咧，你有冇试过唱歌 我唔系幕前啊，嗰阵时我系帮手，系做幕后、 哦， 所以多嘢做啊，因为湿碎啊啲嘢。 咁喺嗰个制作嘅过程里面，你有啲咩得着咧？ 得着嘅就係揾料啦、寫稿啦、同人待人接物啦。因為啱啱畢業咧，你係唔係好叻嗰啲，即係同人 social 啊嗰啲。但係你譬如要訪問嘉賓，你要接待佢，唔係我去訪問喎。到當時， 哦、 我接待佢喎。咁你要學識即係點樣去同佢傾偈啊？等佢同埋佢 relax 啲啊。同埋令佢覺得電視台其實都係一個好有規模、好有禮貌。嘅地方系 一个 俾佢好印象， 冇错。 咁另外就要揾题材啦，同埋要写啲稿嘅。咁但系接唔接受咧？佢嗰晚有冇拎出去俾啲艺员讲咧？就未必嘅， 未必嘅。 但系就要做 咧。失望或者哇，原来佢拣中我啲稿啊，咁样咧？ 失望。如果冇拣中就都唔会失望嘅。拣中都唔系好各有。 嗱喺整个过程咧就好符合好切合安哥同学会嘅精神。其实我哋有好多工作啦，我哋之前做好晒准备啦，未必有预期嘅效果， 好多时 或者未必有预期嘅收获嘅。咁但系你都要做啦， 系 你都要做啦。咁做咗几耐到喺嗰个幕后嘅工作？ 做咗半年， 跟住咧， 跟住就入咗去体育组啦。 冇错啦， 阿卢汉仪咧就同我面试，佢话我好自然， 哦， 佢讲得好快啊， 系咁咧，卢汉仪先生咧就系电视界嘅翘楚，亦都系我哋嘅前辈兼长辈啦。咁佢喺电视界，尤其是喺体育组呢方面嘅发展咧，佢人物好广嘅，咁所以咧佢一中意你嘅时候咧，即系觉得你个潜能一定有啦。好啦，咁啊，好啦，请咗你入去做嘢啦。咁点样啊？ 嗱，咁我当时咧，喺师仪训练班就训练咗一年嘅幕后啦。咁转咗去体育组咧，就变相咧系做佢哋五个记者其中一个咯。因为记者咧系要自己写稿，自己带一队 team 出去拍嘢。咁于是者做咗咁多年咧，就造就咗我系会比较对题材好敏感。同埋咧，面对一个譬如嘉宾啊，做访问啊嗰啲咧，就系、是、即时嘅。 系，冇错。 所以譬如去奥运啊、亚运啊，或者系世界杯啊，去做采访咧，我就会有呢个好处咯。我就算系空手咧，即系突然间有嘉宾，阿 Winnie， 你要同佢倾偈啊，咁我都可以喺比较快嘅时间咧，可以捕捉到，然后同佢倾到偈，攞到个重点，即系训练翻嚟咯。我觉得系嗰阵时训练翻嚟。 嗱。曾經咧有個資料咁講過㗎，喺1992年咧巴塞隆拿咧奧運啊，連續七屆咧都係你自己親身去做一啲採訪啊報道嘅，事實 正確嘛？ 正確。 係啦，哇！俾啲掌聲自己先啦，我哋俾啲掌聲自己先啦。嗱，正話你講咗啦，就算你空手咁樣去啦，先問第一樣嘢係你係咪好多時候係好靠你嘅靈感去操作一件事嘅？ 靈感我又唔覺得係，我覺得係 common sense 多啲。common sense 啦，譬如你一位同事帶一位嘉賓嚟。在你面前，咁佢話誒，佢係佢係邊位？誒，你同佢做個訪問啦，咁因為佢知道我係會自己走去攞料嘅，咁佢未必會俾好多資料我，即係帶咗個人嚟咁去做啦。誒，俾十分鐘或者五分鐘，係 啊 係 啊， 咁就嚟 啦。冇得排㗎啦。 咁有陣時甚至到咧係未見過嗰個人嘅游水，濕曬頭髮咁樣上身誒嚟到咧，咁喺我面前咧。咁我要判斷究竟呢個人係第一名定第二名，我睇唔到。 哦， 係啊，有時差唔多樣嘅，啲金髮咧、藍眼嗰啲咧咁上下高。係 係。 咁就係呢樣嘢咯。咁就要係要靠 common sense 嘅。你同佢係咁易傾兩句咧，咁你就攞到。 但係 common sense 啦。咁其實我諗你訪問呢啲運動員嘅時候咧，佢哋得獎嗰個情緒梗係好高漲，好開心啦。佢個人嘅成就啦，亦都代表佢嗰個隊伍啦，甚至乎嗰個地區或者一個整個國家啦，係嘛？你有冇訪問過一啲係冇獲獎 哦好多 而失落嘅運動員咧？ 好多 嗰種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當時你嘅心情同埋佢嘅心情？你睇得到係點樣咧？ 呢個就要同理心啦。即係你要理解到佢當時，如果佢係自己諗住本來應該係要贏嘅，而佢冇贏到咧，咁你就好希望同佢俾佢去抒發，就 rather than 要問佢話啊，咁你而家心情點啊？咁咁呢個就死靜嘅，係啊。咁所以咧一見到佢嘅時候咧，就要即係同佢講一啲佢自己感覺上啊，頭先真係。我覺得你真係應該贏嘅，但係喺嗰 split of a second 咧，竟然間係失落咗，好唔抵。咁佢就會比較覺得你係，你好似都體會到我嘅諗法，咁佢會同你有得發揮。係whereas 如果你就咁問佢，你失落金牌，你而家心情點啊？咁佢就會話：我梗係心情唔好，佢話俾你聽，佢心諗啊，咁佢面口都會靚。 冇錯冇錯，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去一啲喪禮嘅場合嘅時候咧，係嘅，我唔會刻意去問，即係佢啲家屬，你而家心情點樣啊？點會心情好呢？ 唔係啦， 嚇好啊！嗱，我會咁講，我話好啊，等你處理好咗家事之後咧，我哋記住，我哋要飲茶我哋繼續過我哋嘅好生活。咁佢當其時，就算佢點樣憂傷都好啦，佢覺得咦， 向前望係咪？ 向前望係啦。咁運動嚟講咧，我相信你未必樣樣你都識得曬噶嘛。 梗係唔 係？你有冇有一啲運動原來你採訪嘅時候好陌生嘅？ 當時 嗰啲資料係唔充足嘅， 有啊！當時高爾夫球啱啱盛行嗰陣時咧，我要去到內地去訪問一啲高爾夫球運動員，咁我真係覺得我係唔 識 嘅，唔熟嘅，就唯有咧係問一啲比較 general 啲嘅問題啦，就唔好問到話哇你幾多隻 birdie 啊，你又幾多隻鷹啊咁。 咩？我最叻就係咩叫做一缸入洞 嘅 啫。 係啊，一缸入洞要請飲茶嘅。 係啊係啊，我最叻係問呢句嘅啫嚇。咁協唔協咧？身為一個主持，而嗰個範疇你唔係好熟。 冇得協嘅，我覺得就係去到咧，喺睇你手上面有幾多資料，你腦入邊有幾多資料，要用到盡就盡咗人事噶啦嚇。咁你如果真係人哋覺得你不盡人意嘅，咁都冇辦法嘅。其實係即係你都去到啦。 咁當你去做任何採訪嘅時候咧，有冇人哋即係遠距離或者甚至乎你食？閉門羹 有好多 分享嗱，我哋唔講名啫，我哋講個 situation 啫， 好多嘅其實 係啊， 唔講名啊，講名都冇問題嘅， 好啊 嚇，外國選手，因為佢所接受嘅訪問真係唔多，美國嘅Michael Phelps 哦， 佢唔係好肯喺一啲冇 backdrop 嘅面前咧去同你做訪問嘅， 哦， 佢一定要等到咧係後邊有贊助商，佢嘅贊助商。佢先就會肯同你開口講嘢，正正經經咁講嘢。咁另一樣咧，亦都係因為佢 要有咁多面嘅牌，要盡力，每一日都有過，即係有比賽。 係。 咁所以佢每次比賽完咧，佢就覺得呢啲時間係我自己，我唔會浪費呢啲時間嚟同呢個傳媒講嘢，除非咧就係、是大會啦、ABC 啦或者 BBC 啦，咁樣 哦 ，OK， 係 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咧都係比較好困難嘅，其實好困難的。 都有 嘅 嗬。 後屘就到完曬之後，確定攞咗咁多面牌啦，咁佢就會俾話明係得15分鐘，你只能夠有三個人入去， 嚇、 一個50尺嘅房間。吓、俾十五分钟你，咁你就做晒你个访问啦。 十 五分钟睇住经理人睇住个表， 系 十五分钟够啦，咁就走咁后边咧出边咧有人排队，就其他电视台 就拜拜啦。 系啊， 即系佢中意就继续啦，唔中意就佢可能走人都唔定噶咯。 佢唔会走人咧，因为佢喺嗰个五十尺嘅房入边咧，出边有好多其他传媒咧就会。排住隊入嚟做訪問、即係你做完咧就到第二個。 係啊，嗱，正話你講話有啲個 situation 就係要有啲 backdrops 啊，咁我覺得係可能係因為佢哋嗰個商業嘅協議啦，又或者佢哋自己覺得嗰個品，即係佢 personal 嘅品牌嘅建立係應該係要咁樣啦。咁我又覺得係無可厚非嘅。 係啊係啊， 無可厚非嘅。咁嗱，冇辦法啦。 但係我就。曾經試過去訪問佢嘅時候咧，喺好多人人頭湧湧，好多記者懟咪埋去。咁嗰個咧就係一個喺個花園入邊嘅園遊會。咁佢 suppose 係講嘢嘅，咁但係因為太多人啦， 係。 咁我就攞咗啲鏡頭。咁我就有一個咁嘅本能咧，就係我會執執埋埋好多啲鏡頭咧，即係譬如我擺個咪埋去。佢突然間踎低啊！ 係，係啊， 係啊！咁我影到噶嘛嗰啲，係啊！咁我翻去我睇下啲片，咁我又覺得都唔係冇故仔可以做嘅喎。咁於是我就做一個12分鐘嘅故仔， 非常之好。 我咁樣都可以做到故仔，係 even 佢真係冇乜嘢可以。面對面 present 到俾我。 嗱，呢個係非常之好咧，唔係淨係即係讚你嘅。咁簡單嘅，而係因為咧，你唔單止係一個節目嘅主持，因為你用幕後嘅操作同埋你個掌握咧，你都好成功。所以你一做就係喺體育組咧，就做咗30年有冇 啊？超過 哇，超過30年。當體育組話即係要即係解散嘅時候， 落幕啦， 落幕。咁點樣啊？ 系 親愛嘅 Wendy， 好唔捨得咯。但系其實我走嘅時候咧，體育組係未曾完全解散，但我知道佢即系都係 將會 有咁嘅結果噶啦，係啦。係唔捨得，但我亦都好慶幸咧，喺香港搞體育，譬如電視體育，呢、這個黃金年代咧，我係有份參與咯。 哦，當然你 有貢獻添，開心。 嗯， 嚇！但係如果我可以令佢繼續維持嘅話，甚至是更加再創輝煌的話，那我仲開心。但是我當然不想在我即做緊的時候見到他式微啦。但是呢個其實是大勢所趨咯，因為呢個版權費越嚟越貴的原因啦，一間 local 的香港的電視台是真的不會有這樣咁大的 power 去再。揮到呢啲 copyright 啊！ 冇錯冇錯，咁亦都係一啲商業嘅決定啦。咁但係你離開咗即係呢個體育組啦，行咗下呢幾個字咧，會突然之間喺呢個其他嘅節目度出現嘅。休息完之後，我要同你講講你個名字在其他地方出現的故事，好嗎？ 好啊好啊。I paid my dues, time after time.Done my sentence, but committed no crime. And bad mistakes, I've made a few. I've had my shouts and kicks in my bed, but I've come through. I need to go home. in my belt and my curtain call.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no pleasure cruise. I consider it a challenge before the whole human race, and I ain't gonna lose.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已经完成修复工作同安全检查，屯马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较早时，兆康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屯马线服务受阻。政府计划修例，让合资格的非本地培训护士在本港执业。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哲游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当局要同时顾及本地培训护士的感受，如果无限量引入海外或内地护士，会削弱本地学生报读护士的意欲。他说本港大约有20间学院开办护士课程，每年有2000计的毕业生投入市场，大部分人并非在医疗机构工作，而选择在保险等的界别协助处理医疗事项。出席同一个节目的东华学院护理学院副院长林青说，挽留本地人才重要。他建议护士管理局考虑减低实习时数要求，由目前的1400至1600小时减到800小时，以便腾出空间增加学额。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敏健说，机构的调查显示大约八成受访者认为香港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是非常普遍或者是普遍。朱敏健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提到，平机会的研究指四成精神病患者过去五年曾经在求职、在职或者离职过程之中遭受歧视。平机会在2018至2022年期间收到310宗投诉，四分之三涉及雇佣范畴。他建议雇主可以在工作间制定反歧视政策，如果主管和同事体谅和包容，可改善患者的情绪，达至雇主、同事和患者三赢。他说精神病有急性或慢性，亦都有温和和严重之分，若果公众以偏概全地将精神病与暴力划成等号，只会令到标签和歧视加深，平机会会对公众多加解释，纠正错误观念。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要求国会通过一系列措施，向倒闭银行的高层人士实施更加严厉的惩罚。拜登透过声明说，呼吁国会批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针对银行破产的问题，更严厉地惩罚那些高层的相关行为。他认为坚决要求那些银行高层对这场混乱负责，没人能够逍遥法外。相信加强问责能够有效防范问题重演，但是现行法律限制令到银行高层负责的空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同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狮隧，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一段咧比较车多啫。咁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方向近住大濠湾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东涌方向近住大濠湾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落返文康街就车多，龙尾排返去东隧的港岛出口。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返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繁忙，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教职员宿舍。另外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广播九十五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吴若希。 游历都好，停候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 姜丽文。 爸爸亲身建立时代，世界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卡。 施康桥。 谁是我心水，心车全力只剩一次。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国剧八三零，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插桩。 在销售意义上，这些叫插桩，评委就是我们的桩。估计这场是持久战，所以我提醒在座所有人，由今天开始看实你们自己的客，贴身看实。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很多时候我哋直接了当嘅反应就讲咗出嚟，但系你冇谂过人哋听讲嘅时候，喂，可能伤害咗人，你又觉得好开心啊，觉得好似威咗啊，人哋讲都笑啊咁样，但系其实咁系真系唔系几好， 同埋都会 hurt 到人嘅 ，hurt 到 hurt 到，我都系试过一次个 P A 男仔，哇，好大只噶咯，又就系俾我咁样话佢，咁佢匿埋喊。 Hello， 大家好，我系江美仪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我哋以下咧学少少啦，如果购物嘅时候会用到嘅一啲句子啦。 好啊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首先计关注要几钱啦，系咪？我妈耶哦！之后咧，梗系要同嗰个老板讲好贵啊，攞乌皮晒哦。第三句一定要噶啦，就系 平啲咧， 平啲啦。家住蛇哦，净系识呢三句咧，就已经可以帮自己悭到好多钱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对于颜色有冇选择困难症噶？ 女士们，其实好多琳琅满目，超多唔同颜色，尤其是唇膏啊、胭脂啊、眼影啊。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嗰颜色，又唔系好适合咧，我会建议小范围啲喺你身上，即系总之唔好咁贴块面啊。咁其实就已经解决咗好大部分嘅问题。 究竟有咩颜色适合自己？有啲咩颜色千祈唔好拣呢？咁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3月20号实施，你交咗客户同意书未啊？ 未，唔交会点噶？ 这个制度令监管机构的市场监察更有效率。根据相关私隐条例，证券商和银行要得到你同意才可以将你的身份证明资料交给证监会和港交所，而资料只限授权人员查取。你不交同意书就不可以继续买股票，只可以沽出的 了。那我即刻复返证券商和银行先。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大家好，我是韩旭霞，我是一个体育主持。我觉得呢，大家应该是经常之做运动，每一日都要抽起码15分钟出来做下伸展运动，每两日呢就要做一次，譬如举重啊，或者去轻跑，咁 keep 住你嘅身体健康，同埋人精神都会好啲。 咁啊，讲翻啦，咁你做呢个运动节目嘅主持啦，你唔厌嘅咩？三十几年、啊。 我其实有其他嘅尝试，厌啊，厌我唔会厌、啊，因为嗱，点解呢？每一个奥运都有佢唔同嘅地点啦，唔同嘅人物啦，因为运动员呢比我仲早退休，即係佢哋嘅生命力呢就冇我咁长啊，我係做主持嘛。佢哋呢如果能够做到三届奥运呢，譬如保迪咁样啦，我访问咗佢三届。 哇，佢认得你吗？ 佢认得我，佢俾咗一个红抱我添。 Wonderful。 佢临係退休之前係最尾嗰届奥运。Anyway, 识到好多朋友。咁运动员会唔同啦，嗰、那個情景會唔同啦，每一次嗰個奮鬥嘅故仔同埋出嚟嗰個結果，亦都會有唔同。咁、所以俾我好多題材，俾我好多創造力嘅元素。最好就係呢樣嘢，因為咧，我哋監製係冇局限我哋，俾好大自由到我哋。佢只係俾一個 cameraman 一個 audio， 你帶住隊 crew， 你去做啦。你做到乜嘢翻嚟就系乜嘢噶啦，咁你翻到嚟就叫剪片嗰个话，你话俾佢听我要点样点 样砌嗰个故仔出嚟， 系啦，点样剪，咁出到街你好有满足感， 非常 好有满足感， 非常之好， 系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即系咁多年咧，啲人就系话，啊、哎、你就系做体育，你会唔会闷啊？真系唔会闷，我哋四年四年咁样过咧。我自己真係唔知道，我已經過咗咁多個四年喎。 你過咗好多個好多個四年啦，係啦。當你去到咁大嘅國際性嘅賽事啦，你會唔會好光榮？因為你係代表咗香港一個電視台去做採訪，嗰種光榮啊，係點樣呢？ 光榮咧就係人哋睇你，或者我又去做嘅時候咧，當你全心投入咧，內心唔係覺得一個光榮嘅，係我覺得多。使命感多啲，就係話係啦，就係點解咧？因為 TVB 俾咗隊 crew 你，你拍啲乜嘢翻嚟，就係俾香港七百萬嘅人睇。咁、所以你要拍啲乜嘢，係完全在你嗰個自己嘅諗法。咁呢一個咧，就係嗰個使命感啦。我要拍啲咩俾佢睇咧？我想佢俾佢知道啲乜嘢咧？即係咁樣。 喺你人生裡面咧，你有冇失敗過？ 失敗我有，我相信一定有咯。但系對於我嚟講，我冇留痕跡咯。你而家咁問我，我又覺得哦。如果你覺得香港小姐攞唔到冠軍係失敗，咁咪失敗咯。但係對於對於我嚟講，我冇留過任何痕跡，即係完全唔覺得自己有乜嘢好大嘅失敗。 你個婚姻呢？ 哦，你讲呢样嘢，我觉得系一个学习嚟嘅咯，系啊，每一个人都系你以前所做嘅好多嘢嘅累积，然后成为今日嘅一个你，咁然后去改进你自己嘅想法，同埋你处事嘅方法，你嘅态度，你嘅谂法，甚至话为人着想嘅方法。所以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失敗咯，係一個過程。 用咗幾耐時間，慢慢先係調節翻擁有今天咁幸福嘅關係咧。 我結咗婚六年之後，我就開始有想離婚嘅念頭。又再捱咗六年。 我用捱呢個字。 又唔肯放手，係拖拉應該。 拖拉係 啊，係有陣時就。情況情緒亦都好差，有陣時又好少少咁樣啦。但係後尾真係離咗婚之後咧，我就覺得係解脱啦。咁至於你話我用幾多時間去復原咧？我呢個我係不知不覺之中嘅，我就覺得自己 唔会跌低嘅。但系嗰个恢复嘅过程咧，当然系好痛，都好漫长。但系你话真系要 set 一个 time 咧，真系唔觉噶，每一日尽力去、去做，去过你嘅好日子，过好你嘅日子。咁漸漸就嚟㗎喇。我亦都相信呢，冥冥中呢，即係一個唔放棄嘅人呢，係唔會有失落㗎。 咁到你依家，我都知道你好開心，依家有一個好好嘅男朋友好錫你。嗰日我同你通電話，我都 feel 到你即係嗰種喜悦。咁你離開咗體育組啦，咁有好多嘅轉變啦。會唔會好唔慣呢？突然之間叫你去拍劇。 其實我好早時嘅入 TVB 冇耐，五年到啦，我就問過我可唔可以拍劇啊？咁 你好想拍咩？ 嗰陣時我係阿陳寶珠嘅年代咧，我問過佢嘅， 係啊， 阿 Sophia， Sophia 係啊， 咁佢都positive 嘅，佢嘅答覆 係。 咁但係咧，似乎當時嘅體育組就唔係好夠人啊，我可以即係我始终都是做体育的多咯，咁你知道拍剧咧唔等人噶嘛？ 系，梗系唔等啦，系啦。 如果要等你做埋个体育节目先过嚟， 咁咪嘥气啦， 即系下次唔使 book 你啦。 冇错冇错， 咁咪冇机会咯。 同埋因为体育组系有一个好特别嘅即系要求，就系嗰啲主持人咧系非常之体育嘅 形象， 系 啊系啊， 你就系体育组嘅形象啦， 系啊， 等于新闻报导员， 我记得 新闻报导员啊嘛。 我去做剧嘅时候咧，佢哋叫我你唔好咁字正腔圆得唔得啊？咁 唔系喎，你要噶喎， 唔系啊，佢哋觉得好新闻，即系好生活化嘅说话咧，系咁掠一个个算啦嘛，我同佢讲掠一个系咪啊？系咪？ 冇错， 唔使咁正经噶嘛，系嘛？ 但系最近你一啲作品咧？阿法官 毒舌大状 系啦， 亿万票房 系啦，你唔单止 一亿票房， 字正腔圆，而你嗰种摄人嗰种魅力咧，我哋所有啲朋友，包括我哋今日节目嘅监制，嗰个系咪韩玉霞嚟噶？真系咁问啦，好 唔认得啊？ 唔应该叫你咩氹嘅，系咪应该叫做法官大人系嘛？法官大人，法官大人，请问你？你担任呢个角色的时候，心情是如何呢？ 心情嗱，我接呢个戏嘅时候咧，我系比较突然嘅，但系我知道系要做呢个角色咧，咁我其实都冇考虑好耐咧，我就应承咗。我其实知道大概系要做啲乜嘢嘅，我好勇于接受呢个挑战咯，因为 边位揾你咧？ 吴伟伦导演啦，吓咁佢佢觉得我适合做呢一个角色，咁其实我自己就未做过，亦都未拍过电影啊，电视剧我拍过，我读书嘅时候做好多话剧，我又中意嘅，咁我就觉得，而佢都可以揾得我咯，我又唔怕接受咯，咁样咯， 系佢对你有信心。啊！个平台亦都搭起咗俾你， 系 咁，但你都要同自己交代噶嘛。即系就算你有信心，咁点样咧？去到现场嘅时候， 我冇噶，我见步行步噶咋。我去到咧，人生路不熟咁样，我又未见过阿吴导演， 系 咁我去到我唔知边个系吴导演咯。原来吴导演好鬼 casual 嘅，佢系一件牛记粒记咁样就 系就咁样啦。 系啊，我都唔知边个系咁啊。到埋位啦，咁佢话。佢又好得意，佢话你唔好用个嘴做戏，佢净系用我只眼啫。 嗯， 我唔要你个嘴喐，得唔得？ 哇， 试下啦， 真系呢个好考演技， 好特别嘅要求嘅系咪啊？ 系 系咯，咁佢系咯收货咯， 佢收货吓， 唔系喐嘴嗰啲唔收货，咁佢就嚟同我讲，我试过即系除咗你讲对白之外，你嘅表情你唔可以喐个嘴， 只眼。 只是要用隻眼， 哇，好厉害！依家喺直播室里面咧，阿 Wendy 嗰只眼咧系望住我，但系个嘴咧就系望对住个麦去讲嘢，哇，嗰种犀利啊！即系我哋嗰种好似想 call 同个法官倾偈，即系戏里面嗰种气场咧，哇，喺安哥同学会度出现啦。好啦，一定会有 NG 噶嘛， 系， 咁你点算啊？望住咁多演员，即系我讲李恩芝吓，唔系人哋恩芝吓。嗱，李恩芝啦，咁又有君豪，谢君豪喺度啦，黄子华喺度啦，仲有 我话俾你听啊，个压力咧就唔系来自我恩芝啊，系来自佢哋唔恩芝啊。 哇 哇，仲大噶啦， 仲系件事，大件事， 唉，真系咧，佢哋咧系事前准备做到好足，阿 Rancy 啊，可以一场戏页几两页纸，一剔过， 系 冇 NG， 系连要预嗰啲空位都预埋。点解要仲要第二剔咧？就系、是、因为导演想攞多个角度。哇！你见到咁样嘅咁优秀嘅演员，你真系有压力嘅，唔系即系唔系话嗱，我哋做咁多年咧，你话NG 一个两个系接受嘅，多就梗唔会啦，亦都唔好啦。咁唔會嘅，但係咧問題係佢哋好新嘅，係佢哋係嗰個準備功夫同埋事前嗰個 rehearsal 咧對稿啊，總之未埋位之前嘅功夫咧係比佢埋位嘅時候咧係多十倍嘅。 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好似依家同你傾緊啲幕後花絮咁樣嚇。咁我覺得你係。好淡妆啊，定是系差唔多系冇化妆去做呢个角色咧？ 化妆嗰位大师就唔赞成化妆，即系唔赞成落咁多。 即系例如，其实最基本遮下啲光啊，即系啲油嗰啲啦， 少少啦，嗰啲油，嗰啲油， 嗰啲油， 其他就冇眼线都冇画。 系， 系啊，眼线都冇画。 咁你又肯嘅？ 咁你做法官啊嘛，同埋咧我。導演可能是因為咧，佢覺得呢一個法官咧係有翻唔上下資歷嘅，就唔係花枝招展咁。喺我同我子華傾偈，佢都有同我講，佢話：哇，我專登走去 court 睇啊，嗰個法官咧戴咗鑽石戒指，化咗妝，有鑽石耳環，係可以打扮 嘅，係可以嘅。 佢私底下咁同我傾偈嚇，即係我意味到佢即係同我講你好樸素咁樣，即係但係佢唔係批評，即係佢話佢 observation 係 咁，但係導演嘅心目中呢一個法官咧，佢有資歷嘅，佢係亦都係阿 Michael 嘅同期，甚至係阿 Michael 係佢嘅 superior 嚟嘅， 即係阿黃敏德 係啦， 戲裡面嗰個角色嘅 係啦，但係佢自己咧亦都係有經歷嘅，咁一個德高望重嘅法官，佢可能唔想要咁多修飾咯。 嗱呢啲咧就係、是、導演嗰個構思同埋佢嘅 research 啦。咁但係即係佢唔識你嘅喎、 哦。係啊， 係咪先？阿導演唔識你啊嘛。咁佢、啊、基於乜嘢條件去即係揾韓玉霞咧？佢咪睇你 我事後同佢講，佢、就同我講話我覺得你適合咯，你做得好啊。佢系咁同我讲，就算庆功宴之后，我同佢握手多谢佢，佢都系咁同我讲。但系我自己又谂咧，我睇佢去选角咧，譬如话另一个法官啦，就系 RTHK 以前做少年警讯嘅主持嚟嘅， 系 好正气， 系 我又冇正气咧。 你嚴肅咯， 我覺得我都係呢啲咯，可能俾佢個感覺。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係啊， 嗱咁 我唔係好嚴肅噶。 其實你嚴肅得嚟咧，你係唔會多餘一句説話嘅，即係你好 to the point 喺個戲裡面。同我認識嘅 Wendy 咧，你係有呢一方面嘅特質，你就多餘説話唔去講 啦。當 camera 一on 咧，你就一支麥就對埋你個避風車嗰度，你就要好短嘅時間咧，你要。的勾，你即系要揾到佢里面嘅故仔出嚟，然之后先至肯罢休。好啦，咁啊拍完一出戏之后咧，自己有冇啲戏瘾咧？ 戏瘾我不嬲都有嘅，系啊，睇下仲有冇人有啱嘅角色啦。 嗱，我觉得咧，我觉得你曾经亦都同啲朋友讲过啦，我都系退休啦，或者暂退休啦。咁其实你依家嘅心态系点样咧？ 我嘅心态系享受生活。我好做好多運動，我而家係一個友誼小姐嚟嘅。點解友誼小姐呢？我得閒會約啲朋友咧去做運動。 好 嚇，咁喺運動嘅過程之中咧就 social 咯咁樣。嗱、我啱啱去完滑雪翻嚟啦。我每個禮拜會去打羽毛球啦，定期咁樣。 咁然後我會去跳拔叉叉啦， 學舞啦，啊好犀利喎！ 即係 regular 嘅都已經有三四行啦，同埋我會每個禮拜都去游水，我一定會游水，因為游水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 stretching。如果我有咩傷患咩事咧，我喺游水嘅過程中咧，我就已經係解決曬個問題。 非常之好，嗱，仲有一樣嘢。你求學、你求知識嗰種慾望咧，仲有冇咧？因為咧，我知道你未入行之前咧，你亦都係中文大學裡面嘅英文系畢業啦，跟住你亦都加入咗電視圈裡面，你都抽時間再讀書啦。你曾經亦都喺珠海大學裡面嘅傳理系咧去任教啦， 教七年啊， 係啦，你個 portfolio 即係離不開教育運動，係喎，咁你依家個心情，你追求知識係點樣咧？ 我其實覺得呢個 YouTube 大學咧係一個學海無涯，哇！我真係揾到好多可以即係、就是、去學習嘅嘢嘅，真係好多。 咁、其實咧，原來科技咧係如果運用得好咧，就唔係將人嘅關係咧就越拉越遠，反而咧係可以拉近嘅。就算你依家唔係即係 physically 坐喺個課室裡面聽老師講啦、但你上網睇。咁你已經有一足夠一個養分咧，令到你快樂啦。嗱，時間真係過得好快。今日我咧只係 chapter one 同你傾，就係、是、講，因為好耐冇見你做啲 warm up 啊嘛，即係運動都係要做啲 warm up 先至再去得，即係表現得好啦，係咪啊？但係以下呢樣嘢咧就冇得俾你 warm up 嘅，因為好想由一位咁出色嘅體育節目嘅主持，亦都係一位咁代表到。體育界或者係參與咁多體育盛事嘅主持，兼係一個即係幕後嘅策劃人，講一啲説話俾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或者廣大嘅市民聽，好唔好啊 ，Wendy？ 好啊 ，Your Show Time， 我覺得咧，每一日咧，你都要係盡力去過好你嘅日子啦。另外咧，健康係咁緊要嘅話咧，大家都要恆常咁樣去做運動啦，珍惜你身邊嘅人啦。即係因為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嘅，係啊。由我入去 TVB 到而家冇做 TVB 啦，時間真係過得快到咧，你一眨眼，原來已經幾十年啦。所以喺你身邊嘅人咧。无论你系同佢可以相聚几多时间都好啦，珍惜每一刻每一秒，令你自己健康要锻炼，呢个系我而家自己尽量都会做好嘅。我希望大家都会系咁，祝大家身体健康。